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第65集，精心打扮。姬航饶是翩翩君子，也被今天行路飞着毫不掩饰的态度给激怒了。两人从小一块长大，高三一起被保送。邢路飞这丫头从小就聪明，性子也野，大大咧咧的，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喜欢就追，不合适了就分，极其爽快。这么多年下来，也就她受得了她这破脾气。分分合合，换男朋友比换衣服还快。姬航知道她对周思月有好感，从小到大，邢路飞没一样东西能瞒住她。她对一个人动心的模样，姬航再清楚不过。上次社里编程出了点问题，他就非要找周思月帮忙，屁大点事儿至于吗？最后还屁颠屁颠的贴上去请人吃饭，这姬航也就忍了。因为周思月不答应和他单独吃饭，于是姬航出面帮他做局，那晚差点把自己灌醉。回去的路上，他想了千百遍，借着酒胆，就着惨白的月光，在公寓楼下跟他摊牌。姬航再也受不了这种日子了，邢路飞爱找谁找谁，别再来找他了，他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就到这儿吧，他要正儿八经找个女朋友了。谁料邢路飞哭了，蹲在地上抹着眼泪鼻涕。姬航一愣，以为他是舍不得他，于是问他， 我跟周思月你选谁？ 邢路飞仰起头，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我不选。为什么要选？你就不能继续当我的好朋友吗？ 好朋友。听到这三个字的瞬间，齐航扑哧笑出了声，连月光和周围的树木似乎都在嘲笑他的傻。可在爱情面前，谁也不傻的。姬航低头看了看蹲在地上的姑娘，又仰头看了看天空，星星的亮光晃眼，一股疲倦感油然而生。他说， 路飞，我很累了，咱俩以后真的别见了。 不，不要，不要，不要。 邢路飞抱着他的胳膊连说了三个不要，姬航甩开又被他抱住腰。还好那天回得晚，天又黑，学生不多，不然就他那撒娇打滚的劲儿，第二天肯定上论坛了。在邢路飞的再三要求下，姬航同意再给他一段时间去做决定。然而姬航现在觉得邢路飞要求的这段时间更像是吊着他在等周思月的答复，如果周思月答应了，他会毫不犹豫地甩了他，不答应也许会回过头来找他这个备胎。连队开回四间房，丁宪和楼凤一间，邢路飞和摇摆女大神一间，周思月和元芳一间，剩下的姬航和另一位摇摆男大神一间。女领队把房卡分发到几人手上，叮嘱 明天9点开馆，我们8点会派车来接你们。周思月，你当下队长，负责清点人数。明天8点在楼下等我，今晚好好休息啊。 话音刚落，邢路飞拿过房卡，气冲冲地上楼了。女领队又指了指周思月， 你给我留个手机号码，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周思月报了串号码，女领队存好。 行了，走吧。 那厢电梯满了一波，楼凤扭着身子挤进去，刚好把丁宪卡在门外。本来打算出来陪丁宪一起等下播，可看见身后周思月大高个插着兜，黑色的大背包斜斜地挎在背后，他脸色一变，一狠心把人往门外一推，毫无人性地说， 哎呀，满了满了，你下播。 丁宪默然站在门口，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楼凤那张渐渐被电梯门缝挡住的脸，直到后方传来低微调侃的声音， 你这朋友够意思啊。 怎么够意思啊？ 让咱俩单独相处？ 丁宪回头，周思月已经站到他身边，双手抄兜里，侧头低睨了他一眼，露出今晚第一个笑容。 等我。 啊呸！ 丁宪又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觉得这样的周思月有点熟悉，眼眶微热。有人说过，爱始终是神圣的。当你被爱打动的时候，你身在当下，心却进入了神圣之国。丁宪觉得现在这刻就如此。 是啊。 丁宪盯着周思月，张嘴。电梯门叮咚一声打开，周思月按住他的后脑勺，把人往里带。 走了。明天看完科技展，晚上带你去一个地方。 电梯门缓缓合上。 袁师兄他们去吗？ 周思月侧看他，笑了下。 他们不去。 等会儿。约会。 话音刚落，丁宪的三叉神经就兴奋起来了，而且一晚上都没缓解。丁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直到楼凤一个枕头丢过来。 你再给老娘翻个身试试。 丁宪瞬间静止，缩在床上不敢动了。直到耳边的鼾声再次响起，他又陷入了明晚的约会幻想中。于是一晚就这么过去了。迷迷糊糊间，窗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丁宪昏昏沉沉坐起来，揉揉头发，低头捞过手机，一看才6点，又躺回去。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小时，丁宪起床洗澡，洗头，洗脸，刷牙，从头到尾彻彻底底洗了个干净。楼凤全程坐在床上看他在厕所里进进出出，丁宪好声好气地跟楼凤商量： 凤姐，再给我5分钟，我马上好。 没事，你继续洗干净点。 楼凤很好商量地做了个请的手势。丁宪红着脸进去了，楼凤跟过去，身体往门板上一靠。 据我所知，科技馆3点关门，你这是3点后还有安排？ 见丁宪不答，换上神秘兮兮的笑容。 说说呗，准备跟周师兄去哪儿啊？ 丁宪含着一口泡沫，含糊不清地说。 都没说。 切，还真是，我感觉你快脱单了，今晚周师兄说不定就会跟你告白。哎，你可得矜持点，让他多追一会儿，太容易上手了，男人不会珍惜的。 这话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丁宪仔细想想，居然是孔沙迪曾经跟他说的。 你跟孔沙迪什么关系啊？ 谁？ 哎，算了，你不认识，我一朋友也说过这话。 你上网一百度，全都是这种心灵毒鸡汤。 临出发前，楼凤特地帮他从邢路飞那儿借了点粉底，往脸上拍了拍，拍猛了，乍一看病殃殃的。丁宪抹了点润唇膏，气色回转。虽然不专业，好歹也润色过了，擦了点粉还真不一样。楼凤抱着他仔细一端详， 漂亮。 元芳来敲门，两人刚弄好，楼凤把元芳拉进来，又神神秘秘的四下一打量，关上门。元芳一回头，身后立着一姑娘，唇红齿白的。 哇，这谁呀？ 别装。 元芳也是个人精，这俩姑娘打什么主意她还能不知道啊？于是呵呵一乐。 嘿嘿，小丁师妹啊，你这么一捯饬，我还真有点认不出来了。 楼凤想想今晚这么重要的事儿，兴许能从元芳嘴里打听些消息出来。 哎，周师兄昨晚回去干了什么？ 元芳仔细回想了下，从实招来。 洗澡，写程序到2点，然后睡觉。 没了？ 邢路飞来了一趟，周老大出去说两句话。 说什么了？ 这我哪听得见呀，隔着几道门呢。 回来之后做了什么？ 写程序啊。 哎，程序狂魔呀。哎， 楼凤还想问，被丁宪拦住，对元芳道： 没事，袁师兄麻烦你了。 我们是不是要出发了？ 楼凤拆了一包薯片，坐在一旁慢悠悠吃起来。元芳看着他一身横肉，忍不住哆嗦，看向丁宪。 可以了，车已经来了。 马上就来。 丁宪去拉楼凤。元芳忽然说， 不过想到一个事儿，可以告诉你，叶教授知道挺多的。你要想知道老大的事儿啊，你可以问叶教授。 叶教授？ 对，叶教授啊，跟他父亲关系好。我也是听说的，当初保送的时候啊，叶教授就选了他参加自己的领军计划。老大平时话少，很多事儿都不爱跟我们提，但我倒听叶教授说过他不少事儿。叶教授不说，我们都不知道他以前那么牛逼一个人，现在怎么混得这么低调啊？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再见啦！